以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蹄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它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，这玩意儿还真起作用。那些恶奴刚把鞭子举起来，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瞅外边这主50左右岁的年纪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嗓音洪亮，俩眼倍儿亮，啊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哎呀，你就不敢打了。这时武云飞来到那个老头和姑娘的面前，我老兄怎么回事？哎，这老头满脸是血呀，一看有人给帮忙，老头跪下了。哎呀，这位朋友您帮帮忙吧，我就是这北京人呐，带着我老伴和我女儿串亲戚去，刚走到这儿啊，就遇上这伙人了。您看着那个年轻的没有啊？怎么的，这人太缺德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下了车子，把我们三口人给拦住了，伸手就拉我闺女，说了些阴词浪语难以入耳啊，说什么要把我闺女接到他府上去陪他住几天。你听听，哪有这种理儿？我过来这一拦，他喝令手下人举鞭子就打，这不是好像都要把我打死了。武云飞文凭火往上撞，这还了得，调戏妇女，扰乱社会治安，不经法律所不容，从人情伦理道德上也不允许。 吴云飞一转身奔那年轻人来了。我说啊，这老者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个年轻人就一愣，他真不敢想象，在北京居然有人敢质问他。他把眉毛一扬，三角眼一瞪，骂的来的，老兔崽子，你是干什么？你管得着这段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真的也罢，假的也好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不允许你胡作非为，不允许我。哎呀，我说你们听见没听见？这老头是个疯子吧？来，把他给我打死！恶奴往上一闯，刚要伸手，吴云飞多高的本领，把二臂晃动，三拳两脚打趴下七八个。 老家伙，你还有两下子呢！行行行，报告官府，把他给我扑下来，判他死刑。 其实那官府的人呢，就在人群里头。你看方才不敢管，眯着，这主一说话，顺天府的官人挤出人群到里边了。 爷，您别伤心，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们了。他妈的，哪儿来的呢？ 拿出绳索叫捆吴云飞。吴云飞这才明白，哦，这小子势力挺大，官府跟他是一伙的。实质上他不了解北京的情况。这个年轻人谁呀？当今皇帝康熙的七儿子七贝勒。说那康熙的儿子手下好几十个都那么好，也有歪毛淘气儿，这七贝勒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北京是胡作非为。咱们说的是佟麟传，没工夫扯到他身上。今儿个呢是个插曲，所以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。那官府敢管他吗？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，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成为北京的一霸。所以顺天府的官人出来不敢管他，反倒要捕吴云飞。刚要上绳子，佟麟来了。无巧不成书吗？佟麟正张罗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，带着穿云白玉虎刘俊，带着一伙人，正好从镖局子回来，上雍亲王府，从前门这路过，一瞅这聚的人太多了，爷儿几个挤进来。佟麟一看，看明白了，齐贝勒，我见过他，他上雍亲王府去过几次，我听雍亲王对我说，这个人品质恶劣，不走正道，但是他们是亲弟兄，能把他怎么地呢？佟麟对他有最坏的印象，今天一看他干这种无理的事情，这个人拔刀相助反而要受害，这要拿到官府还有好吗？佟麟热血沸腾，决心管这档闲事。佟麟进来了，妈，怎么回事？ 你的，哎呦， 顺天府的官人一看认识，雍亲王府的总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呢，北京还有不认得他的吗？乐了，哎呦，佟侠客，哎呀，佟教师，您不知道，这主得罪了七贝勒，我们要把他抓到衙门去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 各位能赏我个脸吗？方才事情什么缘由，我全看得清清楚楚，谁是谁非你心里头也有数。抓这个人你们不觉着亏良心吗？ 他是啊，他不过他七贝勒叫抓的，谁敢不听？ 你们等等，我去求个情。佟林来到七贝勒近前，一躬扫地：“爷，您听好吗？” 他万分。 七贝勒一看是佟林，他也认识，上四哥家里去串门，哪次佟林都作陪，他也知道佟林是当今了不起的人物，所以呢也未尽了三分，脸儿也变亮了。 当谁呢？佟侠客，你怎么这么闲着 啊？我办点事儿在这路过。爷，您何苦呢？您老人家金枝玉叶，跟这种市井的人何必生气呢？啊，我看呢您就高个手把他放过就得了。佟林呢，言下之意，你吃饱了撑的，你干什么你？但是不能那么说，佟林这一求情，七贝勒心里虽然不痛快，但又一想得罪不起啊。倘若把佟林得罪了，驳了他的面子，他肯定跟我玩不了。回去跟我四哥一说，我四哥背不住进宫，就得跟我爹说了这个事儿。我爹要知道了，那还能饶得了我们？ 他妈真倒霉，今儿怎么碰佟林了？ 哎，这小子还识趣儿。听了佟林的话，稍愣了片刻，佟教师，咱们俩有缘，有缘呐。别人的面子我不给，你的面子我能不给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把他饶了，把他饶了。扫把搭的他上了车子，恶奴们保着他一窝蜂走了。顺天府的官人夹着尾巴也溜了。这佟林过来，老头老太太闺女给佟林跪下千恩万谢。佟林说：“走吧，往后啊多多注意也就是了。”还拿出十两银子给这老头，叫他找个地方把伤治一治。这一家人走了不提，佟林翻回头来见武云飞：“老朋友，你受惊了，赶紧快走吧。” 哎呀， 武云飞心说：“都说佟林性娇气傲，都说佟林这家伙专横跋扈的了不得，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专跟武林的人为仇作对，特别是见着剑山的人，见一个宰一个，就好像个杀人的魔王。我没见着佟林之前，我也恨他，我也恨他，也想找个机会把他给废了。感情这么一看呢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佟林通情达理，见义勇为呀，这好样的。拿刚才这事儿来说，要没有他给解围，我还非得吃亏不可。真把我的拿到官府严刑审讯，一打听我是剑山派来的人，我的妈，你得把我剐了。看来佟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所以武云飞呢非常高兴，趴在地上给佟林要磕头，佟林把他拉住了：“ 也没问他姓字名谁，你是干什么的，因为佟林忙就告诉他北京很乱，往后啊你多注意就得了，领着刘俊就走了。武云飞等回到店房里头，越想佟林这个人越好，打算跟佟林呢亲近一步。哎，这回这不是借口吗？哎，我得去看看人家去，救命之恩嘛，就这么几句话就拉倒了。所以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，买了八彩礼物，找到佟林家里头，正好刘俊在家里呢。刘俊开开门一看，认识，哎呦，是您呐啊，您是不是少侠客穿云白玉虎刘俊 啊？是我，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也在场，您都看见了，要没有佟侠客拔刀相助，哎，我呀后果不堪设想，因为重重忙忙的呢，我也没来得及表示表示。这不，我买的八彩礼物来看望佟侠客，烦劳您给我通报一声，能不能让我进去？哎呀，刘文俊说，您来的太不巧了，我老师啊早早的就走了，现在他太忙了，三月三量标会嘛，正筹备这个事儿，他不在家。哎呀，真不巧，要不再这么办行不？把这礼物您收下，另外呢，烦劳您呢给我转告一声，我姓武啊，文武的武，我叫武云飞，我是四川成都人，如果佟侠客有什么事情到了四川成都，就到了建州一带吧，去找我，我一定抱着救命之恩。他说的挺详细，非把礼物留下，刘俊说什么也不收，他到底把礼物搁到门口他走了。之后呢，佟林回来，刘俊把这事儿说了，说有个人个不高，长得什么什么样，姓吴，叫吴云飞，就是您帮忙救的那主，您看给买这么多礼物，我说什么不要，他搁到门前就走了。佟林也没介意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事隔一年，没想到今天在剑山蓬莱岛相遇。你想想，那天晚上匆匆忙忙就见过那么一面，那上哪儿进得住去，光瞅着眼熟。等武云飞当着佟林一提这个事儿，你想起来没啊？佟林想起来了，刘俊跟自己说过，要不说人呐，办什么事情不能不留后步。当然佟林倒没吐血摔以后这人还有用，那倒没有，总而言之做了好事，帮了别人的忙，一定会有好的收援结果，那这事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。没有这种事儿，武云飞能舍死忘生救佟林吗？两个人这一提往事，哎，又亲近了一步。武云飞就说，佟侠客，实不相瞒，那阵儿我还有件事我瞒着，我没敢说，我是剑山蓬莱岛的人，英王富昌是我的主子，我吃剑山喝剑山，我现在还是山上的战殿将军。佟林一听啊，觉着无限的惋惜，这么好个人怎么食身为贼呀、啊，保英王还能有好结果吗？佟林冷笑了一声，我说武大侠， 我有一言出口，你不会不爱听吧？哎，同侠可请。就凭您的身手，就凭您的能耐和人品，咱们月明珠炫到淤泥里头了，剑山蓬莱岛乃弹丸之地，英王乃是国家的反叛，如今年大人率领重兵云集建州，不久就要攻打剑山，如果把剑山攻破了，你是他的同党，又官居战殿将军之职，这个后果你考虑过没有？哎呀，同侠哥，我也是个人呐，能说我不考虑吗？可有一样，英王对我不错呀，知遇之恩，我一生我也忘不了。没有人家的收留，我哪有今天？所以呢，我不想背叛英王。但是考虑到我个人的事情呢，还有时候我也心忙意乱。如今我的处境就是听之任之，顺其自然。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事儿吧。那么佟侠哥，您的意思是，武大侠，你要能听我的，能听我的，我给你找一条出路，把你的事情我跟年的人打个招呼，你可以在剑山，你先别露出你的身份，能协助官府里应外合破了剑山，将功补过，也就是立功赎罪吧，将来你可以在官府效力当差。当然方才你说了你对不起英王，你非要为英王而献身，你非走那条路，我也就没办法了。这件事情你可以考虑，我绝不勉强。好吧，佟侠客，那么让我好好想想。不过呢，您是我的恩人，这一点到任何时候不会改变，你有用我之处，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。哎呀，严重了严重了。吴云飞就说，佟侠客，您就住到我这儿，我一个人没家眷，英王赏给我一个院三间房，你看这就是我的家，出入全都方便。还有一件事，佟侠客，我斗胆问一句，您进剑山干嘛来了？您是就为探剑山摸底呀，您还是找什么东西？吴大侠，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进剑山俩目的，一是摸底，二是找一件东西，找一张蒙丹蓝谱，你听说过没？ 听说过。对对对对， 实不相瞒，那蒙丹上还有我的名字呢。我记得是881位，挂个零吗？你知这蒙丹放于何处？ 哎呀，这我可不清楚，因为呢，这件事情只有英王、军师、大帅他们几个人掌握情况，像我这战殿将军呢，还贴不上边儿。 您要那个有用，对，我就是为这东西来的。要有蒙丹蓝谱，我们掌握了实际情况，再攻打剑山就省事的多了。吴大侠，能不能给我帮个忙？ 哎，这帮忙倒可以呀、啊，